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大家先放掌。我哋今晚继续讲心经啊。我哋通常每一晚咧，就先将心经就咁诵一遍先系讲噶。咁今晚我又想有啲新嘅方法。呢個係《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嘅成部經嘅結構。我想大家講埋經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譯者唐玄奘法師啊，唐三藏法師玄奘譯啊。經文結構罪分菩薩所證境界，能修之人觀自在菩薩所修之法行深般若，咁樣嚟讀法。你咁樣讀咧，你能夠知道成部心經嘅結構。如果大家想，大家如果學佛咧，你想係，哦，我學咗佛經，我都想同人講喎，不如你從心經開始啦。你將心經鑽研佢，知道曬佢嘅結構，每一樣嘢，因為而家有 Google 啊，有 Internet 啊嘛，你每一句咧，除咗你睇我嗰啲筆記之外咧，你仲深入睇下佢嘅其他嘅意思，你就發願。我就要將心經，每個人都可以發願，每個人都有佢佛教裏面講嘛，欲精進念定位嘛，欲啊嘛，你要欲，欲嘅意思即係發願咁解。咁你要發願弘揚佛法咧，你就專研習《金剛經》，成為你嘅別願之一。所有三歸依信佛嘅教徒咧，都有發願，一個總願，一個叫別願。別願有好多嘅噃，總願係邊四個總願啊？眾生無邊誓願道，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量誓願成啊嘛！呢個係梗發呢個願嘅三歸依，仲有別願嘅喎，別願可以好多嘅噃。地藏菩薩嘅別願：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眾生道盡，方證菩提。觀世音菩薩呢係大慈大悲嘅大願，藥師佛十二大願。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含莲灯彼岸。所有嘅修行上嘅圣人都有别愿嘅，别愿可以好多嘅噃。咁你不如发个别愿，专系读《金刚经》心经啊。咁我哋而家开始读咯。你读到某度咧，如果我读到某度咧，我叮叮叮，你又开始停止啦。咁我会讲几句说话啦吓。我哋开始啦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經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譯者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經文結構罪分菩薩所證境界，能修之人觀自在菩薩所修之法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觀境界照見五蕴皆空，所修效果度一切苦厄。好啦，停咯。嗱，由观自在菩萨去到度一切苦厄咧，就整个经文嘅序文叫做 introduction。咁呢度已经讲明边个修呢个般若波罗蜜多法噶，系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大慈悲大悲，系一个。以往已經成佛噶啦，九願劫以來已經成佛噶啦。但係一佛出世，千佛護持，釋迦牟尼佛出世咧，觀音菩薩現翻菩薩嘅身，協助釋迦牟尼佛弘揚佛法。咁呢個心經咧就釋迦牟尼佛講，就話讚揚觀音菩薩，講觀音菩薩所修嘅境界，能修之人就係觀自在菩薩。你信奉觀音菩薩噶嘛，你梗係要讀心經啦。他所修之法呢，觀音菩薩修什麼法的？波野波羅蜜多，他還是行深，不是行淺，即是他很深入地生生世世都是修波野波羅蜜多。 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波耶六道波罗蜜。如果你解《心密经》里面讲十道波罗蜜，咁你又可以方便波罗蜜、智波罗蜜、力波罗蜜、愿波罗蜜，十道波罗蜜啦。咁你自己做笔记嘅时候咧，你写六道波罗蜜咁多，十道波罗蜜解《心密经》里面讲十道波罗蜜系点解？点解？咁波啊六道波罗蜜，波耶波罗蜜多，你又要了解。什麼叫布施、啊、持戒、啊、忍辱、啊、精進、啊、禅定、啊、波耶，你全部要了解完。這裡給你一個結構，給你一個 guideline， 你給你一個明燈，你教你去由哪裡航行、啊、那觀音菩薩所修的境界他用的方法是什麼、啊、他照見五蕴皆空的，他用照見觀察五蕴身心的世界的空性，而不執著身心的世界，破了執。咁佢墮破咗執之後，佢點樣咧？得到個有因啦，你嘅因，佢修呢個法啦，個果咧，所修嘅果咧，度一切苦厄，所有痛苦都度脱啦，無有一切煩惱。不單止自己度脱，仲可以令到一切眾生度脱。咁呢個就係佢嘅罪分啦。嗱，我哋繼續咯，開始啦。正中分波耶空兒，總說波耶空兒。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好啦，停啦吓，嗱，咁啊停咗呢度啦。而家正式走入《心经》里边嘅260字里边嘅正中分咯，即系个 content 里边个里边正正式式解释呢啲波嘢义理啦。咁啊，先講咩嘢咧？先總講空性先，總講個波嘢先。同邊個講噶？係釋迦牟尼佛同舍利弗十大弟子之一舍利弗講嘅。Sariputra 舍利弗，舍利弗咧係咩啊？智慧第一。呢部經咧係完全講智慧嘅，所以佢個宏法嘅目標咧係有一個提一個目標咧，就向舍利弗，即係從。從所有一切的眾生，不過以舍利弗為一個他默宏法的時候跟他說、啊、舍利弗尊者智慧第一，我們研習這個波耶經典波耶的義理，這樣就總說波耶了。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就是現象，空就是本體，現象不離本體，本體又不離現象。咁呢個用個不字去表傳，用不字咧點解咧？佢用遮傳嘅方法講嘅義理咧，要從否定去講，又要從肯定去講嘅喎。先從你講否定，你唔好執著呢啲嘢，你唔好認為佢係唔同嘅，有分別嘅。先同你講否定。如果我哋用我哋西方嘅哲學同埋心理學去解釋咧，就係 elaboration by。negation， 即是用否定的方法跟你解釋義理。否定完的時候，他又要用肯定的方法的，下面就怎麼說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色就是空來的，你不要分別它，空又是色來的，你又不要分別它。那就用肯定的方法， elaboration by affirmation， by confirm 這件事是要這樣的。舉個未必是的貼切的例，但是令你明白，再舉個例，你可以說否定尖沙咀不是灣仔，或者尖沙咀不是九龍，九龍不是尖沙咀，那麼尖沙咀即是九龍，九龍即是尖沙咀，因為它同是九龍，它就不在香港，即係佢用兩個方法，用不嚟講先，跟住咧就係嚟講先，因為尖沙咀確實係喺九龍啊嘛，唔喺香港啊嘛，係嘛啊咁啦，咁呢個係總說波耶個空義啦，啊總說咗先，咁你明白呢個波耶個空義咧，總說咗，如果知道呢個波耶個空義咧，佢慢慢修行咧，達到一個佛性佛相，係一個諸法空相，達到一個真實嘅義理嘅喎，達到成佛嘅喎。咁佢就下邊啦，我哋顯波耶嘅實相，實相即係話嗰種真實嘅相，其實只有佛同佛先係明白嘅啫，我哋都未 我哋都未去到佛嘅境界，點會明白啊？佢實相，但係唔講又唔得噶，唔講你永遠都唔明白啦。不如用啲譬如嚟講啦，用啲譬如嚟講係最容易講噶啦，比較容易講啲啦嚇。咁啊，下邊啦，顯實相波耶二啦，我哋讀啦，顯實相實，顯波耶實相二，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好啦，如果你收到个空性，你破咗你个我执，破咗你个法执，真系收到空性嘅时候咧，咁你会点啊？咁你达到诸法实相啦，达到波耶嘅实相。呢个实相系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嘅，系无为法嚟嘅，唔系有为法嚟嘅。点为之不生不灭啊？我解释过啦，嗱呢个唔再解释，就系你呢个脉络，你从呢个脉络去了解。好啦，下边啦。總上講咗波爾咧，波爾咧就驚你唔明喎、哦，不如做個別嚟講空啦。第一個個別嘅講空，我哋先讀咗先。別嗱、啊，開始要讀啦。別説波爾空而破五蕴執，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破實而入，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破十八界，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破緣覺十二因緣法，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破聲聞四諦法，無苦集滅道，破權教菩薩法，無智亦無得。心經二百六十八個字，如果以二百六十八個字咁小字嚟表傳一切嘅佛所講嘅義理係好困難嘅、哦，但係佢個結構係好清晰嘅、哦。佢講完總嗰個波嘢嘅義理、空嘅義理咧，佢而家逐啲逐啲別相話俾你聽，但係都用濃縮嘅字話俾你聽。所以心經咧其實就係一個口訣嚟嘅，就係、是、幫助你了解整套佛法嘅口訣。咁啊，總相講咗空義啦。咁啊，別相咧，別相係破咩咧？先破凡夫先，破咗凡夫嘅執著，就破聖人初唔係未去到聖人都有階級噶嘛。破初步嘅聖人嘅執著，逐步逐步破，先破五蕴執、十二入、破十八戒。點解凡夫要分開三樣嘢嚟破咧？對於嗰啲全個宇宙裏邊，不過係分開。兩大法，一個就是色法，一個就是心法。色法是代表物質，有些凡夫是專執著物質的，他要住大屋、住洋樓、要享受、要好食、確確財色名食睡，他是對於物質是很講究的，他什麼都要物質的，他為了物質可以犧牲一切，他物質為了物質可以損人利己、損害一切、殺害一切，都是為物質。咁呢啲對於物質嘅人咧，佢係釋迦牟尼佛又一種講法。對於迷於心嘅人咧，唔係好迷於物質嘅，即係有啲人佢迷於心，迷於心係咩嘢？佢迷於抑鬱啦、妒忌啦、貪心啦、嗔恨啦、惱恨啦、鬱怨啦、憂怨啦。幼稚啦、小氣啦，你知啦嗰啲嘢，你同我都成日犯曬嗰啲嘢噶啦。迷於啲心法嘅人，佢又有一種又講另外又強調某一點嘅噃。嗱呢啲係迷於色法啦，迷於心法嘅人啦。今日有啲迷於咩咧？迷於色又迷於心，又迷物質，又迷於抑鬱啊、煩惱嗰啲，兩樣都迷嘅。總之係得個迷字嘅啫。咁佢又另外講另外一個法啦。咁而家講五執著五蕴嘅人，通常係執著心法多嘅，即係心法多嘅人咧，就破你嘅五蕴色受想行識都係空嘅。對於正執著物質嘅人多咧，佢又破眼耳鼻舌身意。你唔好執著你嘅身體裏邊嘅眼耳鼻舌身，亦唔好執著一切外界嘅所有一切嘅嘢，食啊、財啊、賭錢啊。殺生啊、食肉啊、大屋啊、 華麗嘅嘢啊、靚衫啊，嗰啲咪色聲香味觸法咯。所以你要明白曬咩叫做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嘅喎。好啦，對於嗰啲又迷兩樣嘢嘅咧，佢就咩咧？佢就破十八戒啦。十八戒係咩啦？十八戒包括埋物質同意同心啊，色同心啊嘛。色咪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啦。咁跟住仲有兩個六啫，就十二啊，仲有。仲有一個六色係十八啊嘛，咁佢就眼色、耳色、鼻色、身色、意色、末羅色、阿賴耶色，咁啊有六個色：眼、耳、鼻、舌、身、意色，三個六咪十八咯。咁凡夫咧無畏係執著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一一都破曬，一一就話你唔好執啊，你要空掉佢啊，你要放下佢啊，你放唔下，你必須要放下佢。點放下？咁裏邊呢個係口訣嚟噶。你明白啊？心經原來哇，原來心經係一個口訣，佢會話俾我哋聽。你知唔知咩叫口訣啊？你打八段錦嘅時候啊，有個口訣；打太極有個口訣，乜嘢都有個口訣俾你容易記噶嘛。呢個就口訣嚟噶啦。好啦，咁呢個對凡夫啫。咁下邊咧有啲圓覺嘅聖人，即係話佢喺十佢觀察世間嘅變化靜坐裏邊咧，佢已經超越咗世間噶啦，佢唔會生死輪迴噶啦，但係佢仍然係執著一種法嘅，佢就破十二因緣法啦。咩叫十二因緣啊？十二因緣咧，你要明白噶，無明緣行，行緣色、名色、六入觸受、觸受愛取有老死，就隨住呢個十二因緣去流轉。琴晚解釋得好清楚，咁。除了圓覺的聖人，還有聲聞的聖人。圓覺就是沒有機會聽佛法的，要自己自覺打靜坐去開悟的。聲聞就不是了，聲聞是佛在世的時候有佛在世教他，佛不在世又有佛經去教他，那些叫聲聞，就是聞到佛法的。你和我都是聞到佛法，聞到佛法逐步逐步修行的嘛。那這些已經即是夠運的人了， 有因緣的人。那這些人呢，他就修苦集滅道四聖諦和三十七道品的，他就逐啲破了他們的苦集滅道，不等他不要執著的法。跟住有權教的菩薩，他執著智和有所得，他又破了他的智和有所得。所以這裡別說波野的空義了。好了，後面了，一起波野妙果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多依波耶波羅蜜多故，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諸佛智果，三世諸佛依波耶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者破曬所有嘅凡夫成聖人嘅執著，佢就得到個菩提嘅妙果啦。點解啊？佢一無所無有一法可得，佢可以佛法嗰個偉大之處咧，就係佢叫你唔執著，唔執著咧，唔執著到完全冇嘅，完全連佛法都冇，都唔好執著。你執著佛法都有法可執。如果你咁樣落去嘅，你自然個心就冇曬掛礙，你冇曬掛礙，無有恐怖，遠離一切煩惱，顛倒夢想，遠離一切生死，究竟去到永遠涅槃嘅彼岸，咁呢個就係菩提波耶嘅妙果。話俾你聽，如果你咁做，你可以得到呢個咁嘅結果嘅。所有一切三世諸佛，過去已經成佛嘅眾生，現在成佛嘅眾生，將來閣下可能會成佛嘅喎，將來成佛嘅眾生都係依照住呢個方法去修行，得到無上正等正覺嘅。咁就話俾你聽啦嚇，下邊啦，咁啊講完呢樣嘢之後咧，就講個流通份咯喎。流通份係點樣咧？凡係中呢部經嘅人，凡係發揚呢部經嘅人咧，佢會得到無量嘅功德。點解咧？有得到無量嘅功德啊？下邊就講啦，密説波耶咒啦，我而家開始讀咯喎，一齊流通份稱讚此經功德，密説波耶咒。故知波耶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波耶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嗱，呢度叫流通份啦。所有嘅佛經咧，都有多數係有個流通份嘅，即係話俾你聽，呢部經能夠同人哋帶動咧呢個煩惱嘅此岸去到涅槃嘅彼岸，能夠令到你超越生死。所以佢個功德，佢得到嘅效果咧，係世間上嘅財寶冇一樣嘢能夠同佢比嘅。所以如果你自己去誦呢部經，了解呢部經，你會得到無量嘅功德。如果你將呢部經流通，介紹別人，或者令別人得到呢個功德，佢又亦都有無量嘅無量嘅眾生得到。咁所以佢就講佢嘅利益，佢嘅功德出嚟。咁後邊仲有一句咒語嘅。咁呢啲咒語咧，我哋有原因相信咧係佛與佛之間，菩薩與菩薩之間，或者佢嘅意思就係話咧，當你深入呢個經文，根據個經文修行嘅時候咧，你嘅心同觀音菩薩嘅心係相通嘅，因為當你嘅心係度一切苦厄嘅，你嘅心係世度一切眾，你嘅心係止惡行善嘅，你嘅心係絕對清淨嘅。咁當時你讀呢個部經嘅時候咧，你嘅心同菩薩嘅心相連。咁我哋好有原因，好有邏輯地相信咧，你如果係以咁嘅心去讀呢部經，而根據呢個部經去修行咧，你嘅心同觀音菩薩嘅心係相連嘅。當你相連嘅時候，你咪有求必應咯，因為佢同你有 communication 啊嘛，即係你嘅手提電話咧已經 hook up 咗啦。你嘅手提電話你呢個 frequency 呢個頻率咧，已經同嗰個 channel 啊，已經同觀音菩薩嗰個頻率咧係已經接咗啦。你個手提電話咧，貪嗔痴殺到淫妄裏邊嘅基件已經壞曬噶啦，你要修理。當你修理好嘅時候咧，你就調動你個頻率。當你調動你個頻率修理到最好嘅時候咧，你會好驚訝，點解我會聽到觀音菩薩講嘢嘅？你會好驚訝，點解我個電話收咗之後，我可以聽到我先生喺美國聽到我講嘢啦？點解我收咗呢個頻率之後，我可以聽到千里之外、萬里之外嘅音訊嘅咧？冇人會相信嘅。500年前有冇人相信喺個手提電話裏邊可以將人類嘅聲音經過千里而聽到嘅咧？係唔會相信嘅。唔好話500年前啦，100年前都唔相信啦。點可以將人嘅聲音傳於千里之外嘅咧？點可以將一啲信息咧，可以喺空中裏邊嘅頻率嚟帶動到另一個信息，俾另外一個信息知道嘅咧？我哋好有一個邏輯去相信咧。如果你嘅心定嘅時候咧，你係根本就係同菩薩係溝通到嘅。呢個溝通唔係迷信。是一種邏輯的辯證，從這樣我們相信你是會跟菩薩溝通到的。所以我開始的時候就不講裡面的內容，就告訴你，我可能今晚講完的，我今晚講完的時候就告訴你，你要根據這裡的一個脈絡 去學，就不要以為心經，你個個都識誦，有些人是這樣的，手上得到的東西他不補的，他永遠都是我心經識了，有些東西不懂的，他永遠追求一些陌生的東西，他身上的寶他是不知道的。所以那些禪師就說，靈光一點甚分明，何必深山求達摩呢？你自己的心你不去，你的心經放在家裡你不去修行，你又找其他的經，呢部經都未修好，你又修其他嘅經，唔好諗啦。道人無事發狂心，涉水千山海外尋。三步一跪還一拜，不知心內有觀音啊，係嘛？你明白啦嚇？好啦，而家我上次講到無苦集滅道啊嘛，破聲聞嘅四聖諦啊嘛，乜嘢叫做無苦集滅道啊？依四聖諦法門收集。得道成聖者為之聲聞，如果用梵文講咧 ，Sravaka 就聲聞，即係話點解叫聲聞咧？有佛在世嘅，佢在生之人咧，有佛在世，或者有佛經在世，咁呢個循住佛所教導佛經在世嘅咧，佢去修行，咁呢啲係幸運者喎，有啲佛冇機會佛在世嘅喎。那些就是圓覺，叫做圓覺 根據自己的十二因緣流轉門去修行。而呢啲聲聞嘅覺者咧，佢嘅修行有四個階段噶嘛，四個次第噶嘛。佢用苦集滅道去開始思維，用修行嘅方法顯著嚟講，邊幾個修行嘅方法咧？四念處。觀身不淨，觀受持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是根據大念處經去修行。咁佢修行咗之後咧，佢從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一步一步咁樣樣，成為四果，去到四果冇阿羅漢啦。去到四果阿羅漢已經係超越生死噶。如果你去到初果衰陀洹咧 ，Sotapanna 叫衰陀洹咧，衰陀洹嗱，譬如你呢一世修行啦，我用Anapanasati， 我用安波首爾的靜坐的方法，用禪坐修心的方法，我這世修行我達到初果衰陀洹，那又怎樣？那我都要死的，我這個身體都要去掉的，我這個身體去掉的時候呢，我再會投胎七次左右大概，但是我永遠不去三惡道的了，地獄惡鬼畜生他不會去的了，因為他已經破了我執裡面的一部分了，他不會去地獄惡鬼畜生三惡道，但是他還要有餘業要回來再修過，大概修七次，大概修七次他就成阿羅漢了。所以如果你修到初果，恭喜你了，你永遠不用去三惡道了，但是你還要投胎，還要還債，還了七次左右大概。如果你這一世修到二果呢，就怎樣啊？再來多一次。你收到三果咧，欲界都唔嚟噶啦，你唔使嚟到欲界噶啦，欲界好苦噶，財色名食睡喺裏面打滾，欲界我哋喺欲界裏面好苦，佢唔嚟噶啦，佢喺邊度啊？佢喺色界，色界裏面喺個禪悦裏面再收。如果你呢一世係阿羅漢，阿羅漢咧，你隨時可以入無餘涅槃，即係話人，如果我呢一世修成阿羅漢，我仲有興趣，我度眾生，我咪留喺度咯。阿羅漢不是不度眾生的，但是沒有菩薩的願那麼大，就是瘋就阿羅漢，金山活佛就阿羅漢，還有很多其他阿羅漢，阿羅漢有很多的，他只是他已經這個身體沒有了，他就入一個另外一個快樂的境界，不需要輪迴的了，我們要帶著身體輪迴的嘛，他就收到沒有這個輪迴，他沒有了我了嘛，所以他不要再輪迴的嘛，但是他有個 option 嘅，即係佢有個自由嘅，佢可以繼續弘揚佛法。一到佢認為，哎，我都係，哎，唔好啊，唔再玩落去啦。咁佢就可以嘣一聲就個用火光燒自己嘅身體，就走去涅槃。即係佢嘅生死係自由嘅。呢個阿羅漢已經生死自由。又或者佢有業障要去負咧，咁佢就去還咗個債，佢就走噶啦。已經有好多人阿羅漢噶啦。亦都有好多人喺地獄受苦，亦都有好多人係你同我咁樣，仲係喺呢個三界裏面輪轉，仲係還債。但係阿羅漢已經係聖者啦。咁呢啲阿羅漢咧，亦都執著咗咩啊？執著咗佢個阿羅漢嘅法無無苦集滅道無，即係咩咧？觀空。點解要觀苦集滅道為空咧？雖知聲聞聖者係從四聖諦修行而證入空嘅，但係未證法空。他證人空，即係冇咗我啦，但係未證法空，仲係認為有煩惱可斷，有道諦可修，即係佢仲係認為有個方法嘅，仲執著咗個方法。嗱呢樣嘢，佢已經好高級噶咯喎，佢唔使去輪轉噶咯喎。我哋啦，連我都空唔到啦，仲何況法呢？大家明唔明啊？四聖諦就如可以渡海船一樣。船已經渡過生死苦海了，阿羅漢已經渡過生死苦海了，不用要再去輪轉輪迴了，是永遠在安住在常樂我淨之中，但是他沒有離開這個船，他還在這個船上，他在這個船上還未上到正式的涅槃的彼岸，所以《心經》裡面呢還教他怎麼滅了這個法，苦集滅道的法，所以有無苦集滅道就咁解啦。咁呢啲你要知道啦，呢啲係俾聖人嘅。你修到阿羅漢未啊？你不如就係破五蕴、破十二入、破十八界已經夠你破啦。你破十世都未必破到啦。你唔好諗住無苦集滅道啦，但係都話俾你聽有無苦集滅道呢樣嘢去破嘅。 無苦集滅道，就即係話破咗羅漢嘅執著啦。無智亦無得咧，無智咁你要先知道咩叫無智，你要先了解菩薩嘅境界啦，高級過阿羅漢噶啦。菩薩嘅境界，阿羅漢同菩薩嘅分別係點啊？菩薩嘅分別係廣大度一切眾生嘅，阿羅漢咧仲係狹窄啲嘅，佢可以話：，你唔好搞我啦，我唔再。我想入快樂的涅槃，我要去到一個境界，是那個常樂我淨的境界。那你們始終都會搞掂㗎啦，你咪等兩三萬年去受下苦先咯。你受完苦都掂㗎啦，咁你唔好搞我啦，我唔好花啲時間啦。咁佢咪走入涅槃咯。即係嗰啲就阿羅漢，即係咁解啊。用一個通俗啲，菩薩就唔係嘅，菩薩就係話你係即係我仔女。你唔掂我，我唔想離開你住，我要等到你掂先得。我係地藏菩薩，咁你哋啲人，我哋啲仔女喺地獄受苦，我點捨得你？點俾你受苦啊？我要教好你先，你哋冚棒搞掂曬，我先至去長樂我淨嘅地方。即係話，喂，咁好苦嘅喎，你咁樣啊，地藏菩薩聖者，你咁好苦嘅喎，佢就係發呢個大願噶啦。他要入地獄去度眾生的，那那些的偉大處又是不同的了。他要等個個都成了佛，他才成佛。那要等到幾時啊？都不知道等到幾時。但是他有這個大願嘛。那麼菩薩裡面有權教菩薩和實教的菩薩，修四六道尚有事相，即處處存有能觀之智，所觀之理的，所修行六道與所證之果嘅，仍有法執未徹底契合波耶真空而嚟嘅，叫做權教嘅菩薩。如果簡單嚟講咧，即係話咧，如果係權教嘅菩薩咧，嗱，我有一法，呢個法咧就教你點澄清你嘅念頭。咁你要咧有個智慧㗎，你要修波耶真空，然之後你咪證咗涅槃之果啦。嗱，呢個法係真㗎，係六道波羅蜜啦。佢仲有一樣嘢，佢執著咗喎。執著一個事相，仲有一個法執喎，佢仲有一樣嘢去執著，因為呢樣嘢嗰個道理已經係不得了嘅，令到你了脱生死嘅，但佢仲有啊。佛法係好徹底地叫你破執啊嘛，咁啊呢個係權教嘅菩薩。仲有一樣嘢，即係話，當你練武功練到嘅時候咧，你初步嘅練武功已經係好高級嘅人咧，佢個秘笈嘅，呢個係我秘笈金鐘罩鐵布衫，你跟住呢個秘笈，我係靠呢個秘笈嘅。再高級嗰啲咧冇秘笈嘅，冇咩金鐘罩，你打到嚟就軟曬嘅啦，你就即係唔需要個秘笈，那個秘笈就係唔需要噶啦，唔需要執著嗰個秘笈嘅，佢已經去到個唔需要個秘笈個境界噶啦，你明白嗎？即係就咁樣樣。實教菩薩修理六道，於六道中三輪體空，例如行布施時不執著我為施者，彼為受者，不著施物和果報。司空、受空、物空，至於正果方面，亦都係一樣，不存有能觀之智所證之果想，自性本來空寂，本無煩惱可斷，無智本無菩薩可證，無得。咁所以話無智無得，即係話咧，你觀冇煩惱，冇煩惱可斷，我唔執著個秘笈嘅，冇煩惱可斷，無菩提可證，你仲想有菩提果可證，冇唔好執著個菩提果。無智之智，當你無智的時候，你才是真智，無德才是真德，你一無所得才是叫做真德，你有所得就不是真德了。大家明白我說什麼？你有所得不是真德，你無所得才是真德。你還有智慧，我要修這個智慧，那個就不是智慧，你超越了這個智慧，你沒有修就說不修的，你嗰陣時先係叫真智，呢啲叫做實教嘅菩薩。所以權同實，開權顯實啊嘛，一定要開權先至顯到實啊嘛。啊，咁呢個就後邊無智無得啦。嗱，咁可以解釋無智無得咯。智指六道萬行嘅波野智，六道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波野啦。無智無得係觀六道萬行係空嘅，觀你個波野隻船都係空噶。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波耶都要空卻、空掉咗佢，冇呢個智，波耶智 無智的智，無智的智是能觀的觀智，無德的德是所觀的道理。如果你達到無智無德的性境，都要一切空卻，因為性境亦不過是治疾病的良藥，疾病既除就不能再執著藥物了。所謂道何當要佛，道岸不須舟。你用那個藥來醫了你，你還執著那個藥？有些人拿著藥煲做人，我的藥是吃好，我成日都是顧著那些藥。你那些藥醫了你之後，你就不要再執著那個藥了，你還要那個藥就已經是執法了。所以無智無德又到一些更加高的菩薩了。對於我們來說，不要說無智無德，五蕴都未空，十二入都未空，十八界都未空，這些我們知道先。當你做了菩薩的時候，你就再去修咯。你現在連五蕴你都執著，以無所得故，菩薩修行如果心有所得，即是以波野真空的道理不相應，不會達到究竟涅槃。因為在清淨圓明的波野心中呢，纏塵不染，倘若呢還有稍有所得，就成為波野性空的大障礙了。所以《金剛經》裏面講呢，實無一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你睇經文嗰時候，成日睇到噶，如來無所說。你話我有一次舍利弗，舍利弗尊者，須菩提尊者講空噶嘛？須菩提尊者咧，天上嘅天人仙女咧，散花讚歎須菩提尊者，話佢善說空義。哇！你講空嘅義，你真係好咯咁。咁呢個須菩提又點講咧？我冇講過一句説話。咁你嗰啲仙女點講咧？你冇講過一句説話，我哋亦都冇聽過一句説話，咁先係真空。你冇講過，我亦都冇聽過，咁先你明唔明講咩啊？你自己去體會下啦。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你《金剛經》裏面講，點解又冇釋迦牟尼佛講佛法，又叫我哋唔好？如來又話無所說非法，非法嘅，就係咁啦。佢去到個境界高啦嘛，學佛進入更高嘅境界，不單空去所觀境，連能觀嘅智亦都空無一物。所以六祖慧能講啦，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就咁解啦。心經裏面嘅境界高嗰啲咧，你要慢慢去體會。你先學空你個五蕴先啦，空你嘅十二處，空十八界先。以無所得故啦，若實而實相理體言，本體自性清淨空寂，無有五蕴、十二處、十八界等一切諸法可得。無有一切諸法，所以話以無所得故啦。若波野功力言咧，波野能摧毀一切煩惱，掃蕩諸相，無有一法可得。故說以無所得故，呢啲係即係解釋得多啲咁解嘅啫。即係無有一法可得，說明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好啦，以能得所得本具三義解釋以無所得故咧，依波野了達諸法空相得果咩咧？如果你了達到波野個諸法空相，得到咩嘢咧？無所得，即係有人靜坐嘅時候咧，有啲人問：你靜坐無念，唔好念有念頭，無所得啊嘛，你無念啊，咁無念咁一切念頭都冇啊，咁啊點樣啊？不生一切念頭，不生一切念頭就點㗎？係點樣嘅境界啊？一切念頭不生，則波野生。當你冇曬妄念嘅時候咧，唔好講佢生唔生啦，就係波野生，最高最上嘅智慧生出嚟。但係當你等冇咗念頭，你先係講冇曬一切妄念妄想嘅時候，先係講自性本自圓滿，纏塵不染。咁你得咩嘢咧？所以無所得。自性本來清淨噶嘛，實相本具一切功德智慧，只係凡夫迷而不見不知，唔係前無而今忽有，唔係話我以前冇嘅而家有。亦都唔係從外而得嘅，因為從心而現噶嘛，所以無所得，無有一法可得，以無所得故啦。所以呢啲係全部講智慧。你想通啊，心經啦，多種心經， 打坐心經去思維佢嘅義理，不單止你喺人生裏邊咧，你會覺得哇，原來我喺人生裏邊遇到佛法嘅心經，原來可以對我咁大嘅改動。我喺十年前就喺電台錄咗心經嘅講述，就每一輯係六七分鐘嘅。後來我就輯成一個《波耶波羅蜜多心經》嘅講座嘅CD， 唔係 DVD 嚟嘅喎，係 CD 嚟嘅喎，咁啊傳出去。我發覺好多嘅 feedback 就係話咧，佢聽咗心經之後咧，佢完全覺得哇，原來佛法係咁樣樣嘅，先嚟知道原來一回事係咁樣嘅。咁當時我哋就係咁，所以我發覺原來係用 internet 啦，用互聯網絡咧傳佛嘅效果係更加好嘅。咁啊，呢啲係題外話啦嚇。以無所得故，原來有所說法否？即係話喂，你點乜以無所得啊？咁我學咗佛法都無所得嘅咩？咁有啲人話《金剛經》裏面講，如來無所說，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大家知唔知《金剛經》有呢句説話啊？如來所講嘅嘢，所說法唔可取，唔可說非法，非非法。點解唔可取啊？佢冇定名，冇定法，係究竟覺。呢、這個覺係無念嘅，離心意識，你點取啊？離開心嘅想像，你冇佛法離開心嘅想像，你捉摸唔到，咁點可取啊？不可說呢、這個波嘢係文字係表達唔到噶嘛，言語道斷，即係你 conceptualize 唔到嘅，咁點説啊？你文字係夾硬説嘅啫嘛，非法。如果執著佛法阿耨多羅為真有其法咧，就係執法，咁就錯啦，唔啱啦。但係你話冇佛法嘅咧，咁又錯咯喎，係非非法，又唔係冇佛法喎。佛法可以導致你生死，你執著咗佛法咧，你又係執法。所以佛法係圓融嘅，係圓融嘅啊！呢度菩提薩多依波耶波羅蜜多故，心無掛礙。嗱，繼續講落去咯。菩提薩多係咩咧？菩提薩多係 Bodhisattva， 簡稱係菩薩，全名叫做菩提薩多 Bodhisattva。菩提薩多，菩提係覺悟咁解 ，Sattva 薩多咧係有情嘅眾生，凡係覺悟嘅人都稱為菩薩。你閣下今日啊，我覺悟啦，我唔要追求財色名食睡啊，我要慢慢走向聖道啦。你咪初發心嘅菩薩啦，你係初發心嘅菩薩。菩薩嘅正悟階位有十地：歡喜地、離垢地、發光地，十個階位。慧嚴地、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地藏菩薩係十地法雲地嘅菩薩，再斷一品無名就得到成佛，就係成佛噶啦。根據大悲心陀羅尼咧，觀世音菩薩係示現八地嘅菩薩，就去到不動地嘅菩薩。所以話菩提薩多，所以個菩薩咧，依波耶波羅蜜多故。咩叫依波耶波羅蜜多故咧？佢係依住波耶波羅蜜多去修行，佢係。一切的菩薩依住波耶波羅蜜多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波耶去修行，咁佢就會點啊？就會心無掛礙啦。掛係牽掛複雜嘅意思，比喻無名煩惱覆蔽真心，就好似羅網覆蓋住，冇自由。礙係障礙，比喻眾生嘅執著，障礙咗正道唔能夠前進。個意思即係話咧。我哋嘅真心被無名覆蔽，事事執著，對境生疑，產生一切嘅煩惱。咁菩薩呢？波耶波羅蜜依波耶波羅蜜多去修行，得到大智慧，觀空自在，所以能夠做到心無掛礙。因為佢哋心中已經冇咗貪取、親怒、愚痴等覆蓋，所以叫做無咗掛礙啦。當你能夠依波耶波羅蜜多去修行咧，就無掛礙啦。大家知道波耶波罗蜜多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波耶。如果你真真正正修行到彻底咧，完全脱离一切烦恼，你就用六道波罗蜜去做你嘅生意，你嘅生意会成功；以六道嘅波罗蜜去建设你嘅家庭，你嘅家庭会成功；用六道波罗蜜为你做人嘅原则，你就做人会成功。所以六道波罗蜜唔系净系佛经能够令到你。達到彼岸，你用六道波羅蜜實現實踐在生活之中已經夠你用了，不過你不懂解釋嘛，你不懂怎用六道波羅蜜去帶領你人生怎樣去發展嘛，你不懂用六道波羅蜜去 以做你生意嘅一個 guidelines， 一個明燈啫嘛。如果你識咧，所以你修學心經咧，係增加你嘅口才嘅。如果有人叫你陳經理，我哋咧你嘅生意咁成功，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講啲關於做生意嘅方法啊？咦，咁啊都難喎。我就用六道波羅蜜嚟講啦。第一，你要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波野，全部用呢六道波羅蜜 apply 喺你嘅 business 度。大把嘢你講啦，你可以講説滔滔，講到天花亂墜都得。你要幫助人喎，你講佛法咧，你唔好咁古板，成日就將你要念南無阿彌陀佛啦，你要念地藏菩薩啦，你要念大悲咒啊，你用佢需要咩嘢，同佢講咩嘢。講佛法唔係話我要你聽咩嘢就講咩嘢，係你需要啲咩嘢。你明唔明？你明唔明個分別啦？我唔理你，我認為你需要聽心經，咁我就同你講心經，唔係你需要聽啲咩嘢咯？我同你講咩咯？係隨機而説法啊嘛，廣結善緣啊嘛，廣結點解廣結啊？如果單方面結就唔係廣結啦。廣結嘅意思就係迎合你所需而講嘅，就叫廣結啊。好啦，依波耶波羅蜜多故。無掛礙故，無有恐怖。菩薩以波耶波羅蜜多去修行，得到了無礙嘅心，無掛礙嘅境界咧，就冇咗執著，冇咗執著就自然冇咗恐怖啦。點解無掛礙啊？咩叫做平常心啊？我哋成日講，我哋做咩事用平常心就得噶啦。你都唔可能，你唔知咩叫平常心。平常心係咩啊？平常心即係咩啊？唔知噶嘛。無門為開禅師。點樣解釋平常心啊？有個禅師，有人問禅師咩叫平常心啊？無門為開禅師講咗一首詩，好出名嘅，好多人都識呢首詩噶啦。識呢首詩嘅舉手，冇啊？有人識啦。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啊！當你的心上一啲煩惱都冇，嗰陣時先至係平常心啊！嗰陣時就係最快樂嘅心。若無閒事掛心頭，好簡單啫嘛！你冇一點閒事掛心頭嗰陣時，便是人間好時節。咁點為之若無閒事掛心頭啊？咁有人就問寒山寺嘅喎，我咪同你講咯。寒山寺，你打坐打到咁全部嘅煩惱都冇嘅，你個感覺係點噶？講唔講得出噶？講好難講得出噶嘛？點解啊？唯有用比喻講咯。吾心與似秋月，碧潭清皎潔。何物堪比鄰？教我如何説？你問我心冇煩惱嘅時候係點嘅感受？我講唔到噶喎，冇言語可以描寫得到喎。唯有係用好似個月，秋天嘅月亮皓月當空嘅時候，嗰啲月亮咁明淨。又好似個碧潭裏面一塵不染嘅清水咁清，無物堪比鄰，我再揾唔到其他嘅嘢啦。去比喻啦，教我如何説？你問我點當同你講咧？講唔到噶嘛呢啲嘢。無掛礙故，無有恐怖。冇咗掛礙就冇恐怖啦。恐係一時嘅畏懼害怕，怖係時常嘅畏懼害怕。有人又有恐又有怖，恐係一時嘅啫。怖就永遠都跟住你噶啦，恐怖有五種：不活嘅恐，不活為就恐怕自己難以生活；惡名為恐怕自己名譽唔好；死為時常恐怕自己會病會死亡；惡趣為怕因果報應，擔心自己死後會墮落三惡道；怯眾為怕別人嘅侵害而威逼。其實呢個五種嘅恐怖咧，不單你自己有喎。你仲會恐怖你嘅親戚朋友有嘅，即係話你擔心別人難以生活，擔心別人嘅名譽唔好，擔心別人會墮落，擔心別人會病，擔心別人會死。不單止你自己嘅恐怖，你仲為你嘅子女恐怖，為你嘅親戚朋友恐怖。人係好苦嘅，不過你活在苦嘅其中，你慣咗啦，就唔知咁解嘅啫嘛，係嘛？好啦。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 有挂碍就有烦恼，有烦恼就有颠倒梦想啦。咁你如果念心经，跟住九心经嘅修行咧，癫系咩啊？癫系头，倒咧就倒字过嚟，头上脚下咪颠倒啦，系比喻众生流转生死，沉迷不觉，以妄为真，认贼作父。点样认贼作父啊？举个例，认贼作父点啊？唔好嘅嘢你认为系好嘅，个贼嚟嘅，你话你嘅父亲。即是話咩嘢咧？有啲人講食色性也，唉，梗係要啦呢啲嘢。食色係性也啊嘛，呢啲嘢我哋需要㗎，咁啊慘啦！唔好嘅嘢你顛倒咗，嗰啲唔好嘅嘢你認為要好嘅。凡夫有四種顛倒：身顛倒、受顛倒、心顛倒、法顛倒。身嘅顛倒，此身不淨，九孔常流不淨之水，但眾生執著身體為淨。所以你要修不淨觀啊？點解人有邪淫有淫欲啊？你認為嘅身係淨噶嘛？其實我哋嘅身啊係臭皮囊嚟嘅，九孔常流不淨之水。你嘅眼淚、眼屎、鼻屎、鼻涕、口水，你嘅尿、你嘅屎嘅血，你嘅哎呀，即係好難頂啊！九孔常流不淨之水啊！但係你唔係喎，你迷咗落去喎。你認為是美麗的，所以如果你色欲強的人，你一定要修不淨觀，亦都不怪得你的，你無始以來就是有這個欲，你在淫欲裡面打滾，如果你這麼容易就脫離到，你就是不是簡單的人。有一些人呢，十一二歲就出家了，他完全可以打斷這種淫欲的念頭的，那些是再來的菩薩來的，即是有些人是不對這件事生出來就 不好這件事的，這些人 他可能是無色界的人來的， 他來到 是還債，他的業力還要 來一來的，他的業力他就走了。有些人是這樣的，他要還債他就去欲界還債咯。人體是不淨的，是一個臭皮囊，但是人是執著這個臭皮囊，執著自己的臭皮囊，執著別人的臭皮囊，因為執著這個臭皮囊而做盡一切壞事，做盡一切有業力的牽纏。受呢，感受是苦，眾生誤以為樂。心執此妄心為真為常，法顛倒，一切法本來無我，但執著有我。小善的聖人已經空卻了凡夫這四種顛倒，小善的聖人阿羅漢身受心法他都空卻了，因為他們時常修四念處觀，觀失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但是小善的聖人尚有法執，亦都是顛倒妄見。現在修習波野的菩薩不但遠離凡夫的煩惱，亦遠離小善聖人的顛倒，所以說遠離顛倒夢想。這個遠離不單止遠離凡夫的顛倒，還遠離那些聖人執著法的顛倒。好了，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究竟涅槃為什麼呢？涅槃叫做 Nirvana， Nirvana 意味滅道，滅除一切煩惱，道是道脫生死。以天台宗的體相用三方面來說，性淨涅槃，諸法實相自性清淨，不生不滅。圓淨涅槃，有性淨涅槃、圓淨涅槃、方便涅槃。方便淨涅槃是以天台宗的體相用三方面來說的，性淨涅槃就是它的體，圓淨涅槃就是它的相，方便涅槃就是它的用。那什麼叫做體相用啊？相就是佢個 what appears as the method， 即係話佢係咁表現出嚟嘅，佢呢個相就咁表現出嚟嘅。用咧就係佢呢，你實行咗呢、這個，你從個相裏邊咧引咗個用出嚟。個體咧就係無形無相嘅，就係佢原本嘅呢個義理嘅本體。大家明唔明我講咩啊？如果唔明，我以一個公司嘅規矩同你講，公司話。九點鐘要上班，咁呢個相嚟嘅，呢個 regulation。九點鐘要上班，佢個用係咩咧？佢用就係每一個人佢都唔會遲到啦。佢呢個用咗呢個方法，就令到公司裏邊每一個人都不遲到。呢個係 用呢個 function 啊，呢個咁嘅相產生呢個咁嘅用，咁佢去睇咧，佢睇啊整個公司裏邊咧都實行咗，佢要將呢間公司做到最好嘅，裏邊嗰個中心思想就係佢去睇啦。任何嘢都有睇相用嘅噃。不可以有體無相，有相無體，有用無相，有相無體的噃，你明唔明啊？所以佛法，我用呢體相，用呢三樣嘢咧，已經可以夠你受用啦。如果有人話：阿觀成法師，我想我點可以令到我個屋企裏邊更加和緩咧，更加和洽咧？咁啊，我今日都係攰攰地，就用體相用同你講下啦。咁咪有排講噶啦。心經令到你開悟噶，我都係因為睇心經而稍微增加我自己嘅 eloquence， 我自己講嘢嘅方法，完全係心經裏邊賦予俾我嘅。你講得仲好過我啊！如果你去研習心經，唔係呃你嘅親噶。好啦，繼續啦。聖淨涅槃，圓淨涅槃，修行圓滿，滅除一切煩惱，清淨無餘染。呢個係圓淨涅槃啦。方便涅槃。佛陀雖已證入涅槃，為了救度眾生，隨順眾生的機緣，示現一切應身，說一切法，但是自性則常住在不生不滅中。涅槃不過是一種方便生死的假相，為普度眾生而示現的，為普度眾生而現相，它的用在個相度發出來。所以體和用屬於是空的方面，相是屬於色的方面的，色不離空，色不異空，即是說相不離開體和用，體和用又不離開相。你要整個公司好的，你可以 你抽了那個規矩出來，那哪有個體啊，哪有個用啊，那間公司那個規矩和那個規矩發生了的力量，同埋呢個力量能夠令到你個公司個族個中心思想能夠顯現出嚟，分得開嘅咩？呢三樣嘢分唔開噶嘛？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噶嘛？係分唔開噶嘛？你將佢分開咗，佢點用？你分開佢有咩？佢分唔開噶嘛？都係一樣嘢嚟噶嘛？你唔可以分得開佢噶。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體即是相用，相用即是體。大家明唔明啊？好啦。法相中將涅槃分為四類：自性清淨涅槃、有餘依涅槃、無餘依涅槃、無住處涅槃。裏面都一一解釋點解咩叫自性清淨涅槃啊？咩叫法相中啊？唯識法相中咯，講唯識學嘅咯。將涅槃分為四類：世間萬物雖然被黑塵煩惱所覆障，但是我們的法性真如是清淨不變的，不生不滅的，具有無量功德，所以自性清淨涅槃。即是那粒明珠，我們在我們的心裏面那個自性清淨的明珠是被塵碰了，但是它自己那粒明珠的光亮性沒有變到，沒有變到的嘛。你那粒鑽石啊，你是被塵埃碰住，但是鑽石裏面發出來的光芒裏面是沒有變到的。呢、這個佢嘅自性係清淨噶，佢發出嚟光亮嗰種力量係冇變到噶嘛，佢自性係光亮噶嘛。有如依涅槃，覺者雖然已經斷滅三界嘅煩惱，更不起惑造業，但係仲有過去業力所招感嘅肉體存在，稱為有如依涅槃。即係話咧，我已經成阿羅漢噶啦，但係我已經可以涅槃噶，但係我仲有餘嘅身體喺度。我如呢個身體仲可以度眾生，有如依就涅槃，但係我已經涅槃噶啦。同阿羅漢嚟講，佢就係涅槃噶啦。不過佢仲有餘嘅，有呢個身體餘嘅。無如依涅槃咧，呢、這個時候不但斷除所有煩惱，而且過去嘅業力所招感嘅色身亦都泯滅啦，無有遺餘，一切痛苦皆已斷盡，稱為無如依涅槃。但係呢時尚有驅生所知障嘅種子存在。他以前很久傳下來的所知障還有存在，但是都未認真徹底，他無餘依即是已經沒有了身體的存在的。我們就是因為有身體才衰了，不知大患在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老子 老子啊，我哋嘅哲學家咧，中國哲學家一早已經咁講噶啦。我哋就因為有身體先嚟有呢個大患。你無如依就連呢個咁嘅業報嘅身體都冇啦，都冇咗啦，走入涅槃嘅境界啦。無住處涅槃呢個時候，驅生所知障種子已淨盡啦，真如徹底脱離凡纏缚啦、纏縛啦，係淨得圓滿嘅大涅槃。因為根本煩惱已經斷盡，所以不住生死。但係為咗救度眾生，亦都不住涅槃住，故稱無住。無住涅槃即係話咧，佢已經入咗最徹底嘅涅槃，但為咗救度眾生咧，佢唔涅槃住，佢不住咗涅槃。呢種無住大涅槃，即係《心經》所講嘅究竟涅槃。究《心經》所講嘅涅槃咧，就係究竟涅槃，唔係淨係有如依無如涅槃，係無住處嘅究竟涅槃，係徹底嘅涅槃。好啦，後邊啦。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咩叫三世諸佛啊？過去、現在、未來，過去嘅莊嚴劫有過去有七佛。過去唔只有釋迦牟尼佛嘅喎，我哋喺呢一世裏面有釋迦牟尼佛。2600年前，根據人類嘅歷史，真係有呢尊佛，唔係創造出嚟嘅噃。歷史有人類嘅歷史有根據嘅噃，係有呢尊佛嘅存在，叫做釋迦牟尼佛。2600年前介紹佛法俾呢個世界嘅，但係釋迦牟尼佛之前咧，唔知幾多千千萬萬年之前咧，有迦涉佛，再前咧。拘羅含牟尼佛，再前咧拘留宣佛，再前毗舍浮佛，再前施棄佛，再前毗婆斯佛，即係佛唔止一尊嘅，無量咁多。過去我哋就講七尊出嚟，現在現劫又有現在嘅現在現劫嘅佛，未來升宿劫又有未來升宿劫嘅佛，三世過去、現在、未來都有佛嘅。過去嘅佛係無量咁多嘅啦，已經。所以一如果能夠一佛能夠出世咧，能夠講到無量眾生，你睇下釋迦牟尼佛出世度咗幾多眾生，都計唔盡咁多。釋迦牟尼佛出世成佛係有個因噶嘛，呢、這個因咧係在要種下呢個成佛嘅因先可以成佛啊嘛。而閣下所做嘅一切嘅佛法嘅功德咧，就播呢個因，所以喺佛堂裏面做功德嗰、那個功德。是比你行善的功德大過很多倍的。你做醫院，救醫院，救老人，救孤兒，那些功德是救他一世，救他的肉體的。你去做佛門的功德呢，當你譬如你說你引一部經，那這個人看一部經，看心經的時候，他因為這樣而他追求心經的義理，他因為追求心經的義理，他種下一個成佛的善因。你啱啱遇到呢個人咧，係努力去成佛，咁佢成咗佛啦。佢成咗佛，佢將來會點啊？佢會度無量眾生嘅噃。即係話你呢部經印咗出嚟，佢因為呢個因而種下，佢將來會種無量無會度無量眾生嘅。咁你係咪淨係救佢一世啊？你係救無量眾生嘅無量世。所以佛經裏邊講咧，喺佛門裏邊嘅功德咧。是大，因為你救他的不是，但係唔係淨係佢嘅生命、生命，是救佢慧命，救佢永遠嘅永恆嘅慧命。所以佛門嘅功德是超越好多大好多嘅。呢、這個唔係因為你和尚梗係話佛門嘅功德大啦，咁呢個情況就係咁，就係咁推算出嚟嘅。啊，好啦，阿耨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梵語 Anuttara Samya Sambuddhi。依亦為無上正等正覺，無上係指智慧圓滿，萬德俱備，冇能夠比得過佢噶啦。正等係不偏而平等，正確係正確嘅覺悟。佢嘅意思話指佛陀經過歷劫嘅修行，一切業行得到徹底嘅淨化，脱離三界六道輪迴嘅束縛，離苦得樂，得到人生嘅大解脱，對宇宙人生嘅真理達到究竟嘅覺悟。咁呢個叫做 Anuttara Samya Sambuddhi， 叫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啊嘛。Anuttara Samya Sambuddhi 直譯嘅音，如果係個意思咧，就係咩咧？無上 Anuttara 就無上 ，Nuttara 就上啊嘛。無上即係加多個 An 就無上，冇嘢可以上得過佢噶啦。Samya 就正等 ，Sambuddhi 正覺 正等平等嘅正覺 ，Buddhi 係覺咁解。所以你根據《般若心經》嘅修行咧，就達到無上正等正覺啦。般若係智慧，菩提係正覺，但係兩者嘅體都係一樣。咁點解有啲嘢叫做有叫做般若智，又叫做智慧，有啲嘢叫做菩提呢？因為修因同埋正果嘅程度唔同，一切佛喺因中咧就要修六道萬行為之般若，般若係個因嚟講嘅，而菩提咧係覺上嚟講嘅。到咗正覺啦，達到六通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嘅時候咧，得到菩提啦。即係話智慧係從因嚟講嘅，得到菩提個就從果嚟講嘅，兩個嘅體就一樣嘅。經文裏面講啦。故知波耶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所以呢咒音译为陀罗尼 Dharani， 通常呢短的就叫做咒，大概长的叫做陀罗尼，短的我叫做 mantra， 长的叫做 Dharani， 陀罗尼。陀罗尼为什么呢？咒即是陀罗尼，咁解陀罗尼即是总持，嗱佢总摄一切法，总持一切义。从广义嚟讲，陀罗尼有四种，啊，边四种陀罗尼啊？法陀罗尼、义陀罗尼、咒陀罗尼、忍陀罗尼。法陀罗尼系咩咧？法陀罗尼闻佛嘅教法，受持不忘。义陀罗尼。正悟義理，攝持不失；咒陀羅尼，傳授密語，不失正念；忍陀羅尼，正諸法實相。即是話，如果你念咒嘅時候咧，佢有呢種四種意思嘅意義嘅意義嘅，就係將佛法攝持咗喺裏邊。而呢個亦都係一個傳授嘅秘密嘅傳授法，亦都可能係佢個電話嘅頻率嚟噶，佢個 frequency 嚟噶。裏面能夠你時常去讀誦佢，即係好似個口訣，能夠令到你證悟諸法實相。佢係將佛嘅義理攝持總括為一個 mantra， 為一個咒，所以佢話係大神咒。咩叫大神咒呢？即係具足大神力嘅陀羅尼，譬如有極大嘅力量。如果你能夠受持讀誦咧，可以驅除煩惱魔，解脱苦難，咁啊叫大神咒啦。大明咒呢，即是能够令到行者照了明白内中的妙理，譬如放大光明，吾心似秋月，放大光明，能够受持读诵这个咒呢，可以破除众生的愚痴无明。所以如果你成日念咒呢，破除你的愚痴无明，增加你的智慧。Om Gade Gade Bala Gade Bala Zam Gade Buddhiswaha， 这个是梵文的，即是揭谛揭谛。Gade Gade Bala Gade Bala Zam Gade Bodhiswaha， 就是梵文的咒，就是中梵文的咒。大明咒、無上咒是超勝之意，能令夠受持者超出三界六道輪迴，直趨無上菩提。無上咒能夠令到你超出三界六道輪迴。無等等咒，即是冇有法能夠與佢相等，凡是受持這個咒能夠成就無上菩提。當你持咒的時候，如果你能夠三物相應，就很容易得到感應。什麼叫三物相應？身口意相應。如果你中咒的時候，三種三樣東西都相應，都是清淨裡面，你的咒很容易產生力量的。身怎樣清淨？我的身，我齋戒沐浴，我的身是靜坐緊，我的身不是做緊殺偷盜持人妄語的事，我的身是清淨的。或者我怎樣表示我的身的清淨呢？我結個手印，我合掌，我結個毗盧遮羅印，或者我結個法界定印，我是用這個來表示我現在什麼東西的身都沒有做到污穢的事，我現在是清淨的，有些結手印 為清淨。甚至乎你就咁坐喺度，你唔做嘅，咁結嘅印都係叫做身上嘅印。你冇做任何嘅嘢，你坐喺地靜坐，口咧口中緊個咒啊嘛，咪口清淨咯。意念咧，意念咪想咒裏邊嘅功能，或者觀察咒菩薩嘅觀想菩薩嘅形象啊，個光明啊， 咁你咪變咗係有三物都相應，你個就更加能夠係大神大明無上同埋無等等。所以一切苦的本源是由于众生迷惑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流转生死，现在依波野启发智慧，远离迷惑，消灭无始的业障，所以说能除一切苦了，真实不虚了。是佛陀向众生伶仃劝信语，波野有如此殊胜的功德，是真真实实无半点虚假的。释迦牟尼佛讲话，能够你时常念这个咒呢，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的，你不要不信啊。所以真实不虚，故说此咒了。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如果用梵语呢，我们用罗马字去拼个梵语很准确的。即是好像我们普通话，普通话我们都是用英语去个 phonetics 去拼出来的嘛，用英语罗马的英语那个音去拼普通话出来呢，它很准确的，它的准确度很高的，妈妈妈妈那类的东西啦， MA 第一音二音三音四音，我们用罗马的字母去拼梵文出来又很准确的。所以如果是信佛的人呢，应该学习梵文的。你不懂梵文呢，如果你懂一些梵文呢，在學習佛理那裡是很有幫助的。我十年前就開始，不止十年前了，十五、二十年前我開始 學習梵文。我是有一個老師，印度老師跟我補習了幾堂，他告訴我，你自己可以學的，你要這樣學，這樣學，那我就根據他，我就自學梵文的。我發覺學了梵文之後呢，對於佛理更加深入，而且如果你要用英語去弘揚佛法，你不懂梵文，你是沒法子的。為什麼可以用英語可以講到佛法呢？就是因為你懂梵文。你不學梵文，你怎麼講不到？不過好像觀音菩薩，你不可以說跟英語的人觀音菩薩，那不行的嘛。Avalokiteshvara 就是觀音菩薩，即是文殊師利菩薩，你不可以說 Oh, you have to chant 文殊師利菩薩，那不行的嘛。Manjushri Bodhisattva， 你要懂啲梵文，還要懂巴利文。所以你做法師弘揚佛法，你要很勤力的喔。懶惰你講不到佛法的。你又要懂梵文，又要懂巴利文，但你不需要深入。我開始讀梵文的時候，我是將大悲咒當時是沒有梵文本的，我是嘗試學梵文，將大悲咒的中文翻翻嚟使用梵文寫翻出嚟。我寫到之後俾我老師改，佢都啱喎，有少少錯啫。但如果唔用咧，你唔記得曬。我而家完全唔記得點寫噶啦。即係梵文呢個言語咧，就係好有系統嘅，係一個好美妙嘅言語嚟嘅。每一個音都冇浪費嘅，亦都唔難學嘅。不過你望而卻步啫嘛，你望咗哇乜咁複雜嘅，你唔讀啫嘛。你識梵文，你就自然識啲巴利文噶啦。梵文同巴利文好相同嘅。如果你識一樣咧，可以識埋第二樣噶啦。咁如果我哋喺北美洲弘揚佛法，我哋嘅重念你叫白種人念爐香讚啊？爐香讚，佢唔識噶嘛。但係你南無達薩巴格瓦多阿拉哈多三呀三不達薩，咁佢好明白啦。要落苦功噶喎。弘揚佛法不是僥倖的。我有一個法師呢，是對我很大的影響，很多年前的了。那時候我都未出家，他跟我怎麼說呢？我很記得他的腳趌趌下的。他說我發了願，我要用每一個機會我可以講法的，我要弘揚佛法。就算是我要無碎自戰，我都要去弘揚佛法。即是他不會在那裡等人請他的，他去找人的，我可不可以來到你這裡講佛法，你需不需要我講佛法，這樣的，很感動的。其實有很多其他的宗教很令人感動的，我們要學佛法，要向他學習。有些其他的宗教呢， 佢攞住佢本中國嘅書喺街度就咁講噶啦。哎，我哋要點？我哋要點？冇人聽佢嘅喎，佢對住空氣講嘅喎，佢唔理。你聽就當然聽，你唔聽佢都照講。我覺得呢啲係好特別嘅咯。呢啲人我不單止係話，我同情佢冇人聽啊，我好讚歎佢，冇人佢都講嘅喎。你叫我就不行了，沒有人說來做什麼，少些人都沒人，是吧？他不是的，沒有人他都照說的，他是另一種宗教的，這些是我們佛教要向他學習的，人家沒有人都照說的，何況你不願意說呢？即是要慚愧了，人家沒有人都照說。 Good day, good day, Prat good day, Bodhisam good day, Bodhiswaha good day, 為什麼呢？就是說前往前往，譬如修道的行为，即是勇往直前，超越生死苦海，排除烦恼，前往觉悟的彼岸，是勉励修行者要前往修行的道路，必须抛却世间五欲，清净自己的身口意三业，依佛教修行。你有没有这个笔记啊？这个你这里啊，你可以贴在你的房的了。呢句就係已經修行嘅方法啦，前去前去，拋卻你財色名食睡，清淨你嘅身口意三業，依佛法修行。Good day, good day。咁跟住咧 ，Para good day。波羅係超越，喺揭諦前面再加到波羅，即係當修行者唔會滯留喺世間法，必須再進一步超越世間。從修行嘅次第嚟講，係超越前一個學習階段。前一個學習階段是什麼？是修善法而已，你不做壞事而已，你是做好事但是都未得，不做壞事做好事即是止惡行善，即是修戒而已，你還要修定啊，還要修定啊，除了戒還要修定啊，所以戒定位。跟住啦，波羅三加地，波羅是超越，真是圓滿，揭谛勇往直前，全句解作圆满地超越，勇往直进是更进一步，连出世间法也超越，趋向圆满觉悟的境界。即是说戒完之后要定，定完之后要慧，戒定慧这样前进，你不要滞留在一个地方，你不断去前进。所以佛门是没有懒惰的人的，你在懒惰的人你就被人摟出戒的了，是很勤力的。菩提解作大觉大悟，佛是觉者，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理，不但自觉超越了生死，正入涅槃。菩提啊，菩提僧揭谛，菩提菩提娑诃，娑诃是成就一切。娑婆诃，娑婆诃是点解啊？成就一切，成就一切。喺娑婆有两句说话咧，喺佛教裏面，佛經裏面時常用的，尤其是咒，一個就是娑婆诃。娑婆诃就是如果你這樣做成就一切叫娑婆诃，另外一個就是善哉善哉，時常佛教裏面用的嘛。善哉你知不知道巴利文是什麼？ Sadhu Sadhu， 但是我們不喜歡直音翻譯的，直音翻譯是什麼？ Sadhu Sadhu， 哇頂不順， Sadhu Sadhu，所以我們譯做善哉善哉，就不用它的音譯了，用它的音譯不適合我們中國的音，因為它是實度實度，那我們就不譯了，我們譯做善哉實度實度。所以在南傳的佛法呢，實度實度經常都是善哉善哉。如果將全咒呢合來解釋呢，就是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娑婆诃，就是good day, good day, bra good day, bra some good day, Buddhist Waha， 即是说前往前往，超越前往，圆满再超越前往，直至觉悟真理，成就一切功德。如果英文翻译是怎样？ Gone, gone, gone beyond, gone completely beyond, become enlightened, all accomplished。 观音菩萨是所修之人，所修之法是什么？不知道 啊心波若波罗蜜，多時波罗蜜那麼快就給回我，要好啊。 所修之法波若波罗蜜多，波罗蜜多，波罗波若波罗蜜多，包括咗几多个项目啊？六道波罗蜜啊嘛，里边咧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波耶。如果我而家仲有五分钟，用五分钟嘅时间话俾你知，你任何一切事情都可以用六道波罗蜜去解决。持戒，好多人讲公司你要持戒噶嘛，有规矩噶嘛。忍辱啊，梗要啦，你喺家庭里边要忍辱啦，你喺佛堂都要忍辱啊。你以为我哋出家人唔使忍啊？有阵时啲居士省到呢只嘢咁噶，佢唔识啊。你一定要忍啊，忍啊仲好。你唔省我，我冇机会忍；你省我，我就有机会忍啊。我忍唔到，我而家学习忍。我又唔使死嘅，除非你一刀吉落我呢度，咁我呢样嘢就唔得啦。呢样嘢我谂下，我冇忍落去，即系有机会俾你收忍辱系最好嘅。布施、持戒，持戒梗要布施啦，布施第一要布施啦。布施，你而家嚟佛堂咪布施咯。另外一个更好嘅布施咧，用法施，唔系一定要钱嘅。啊，布施佛法。布施持戒梗要持戒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你要好勤力噶。你做你布施要勤力，你持戒要勤力。呢、这个精进系甘草嚟嘅，一定要边一道，其实得五道嘅啫。你将精进拎出嚟系得五道，六道加入去咧，成为一个甘草，就你每一道你都要精进噶啦。布施持戒忍辱你要精进啦。我忍少少就得，你仲有忍落去，我爆噶啦！我爆，我要还噶啦！我要点咁又唔系忍辱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你要修定；波耶你要修慧。咁所以里边咧，如果详细去讲咧，而家互联网好容易噶嘛，你有好多嘢可以做噶，唔系成日喺互联网睇埋睇都唔等洗嘢啊！你回到去，你將呢個六道波羅蜜列出嚟。我布施，我要點布施嘅？我點樣將呢個布施應用喺我日常生活上呢？應用喺我家庭上，應用喺人生嘅理念上，應用喺我職業上，應用喺我嘅社團上。我點去布施呢？我點樣去回饋社會呢？我點樣去回饋我家庭呢？我點樣去孝順我父母呢？我點樣要去帶動我子女呢？要成才呢？全部都係布施。你賦予啊嘛。你付出去嘛，好少人會真係了解、清楚明白、了解布施嘅，個個都怕蝕底嘅，個個都願意佔人方便，唔願意俾別人方便嘅。所以你必須學習布施。持戒咧，邊個想持戒箍住自己噶？你可以換網絡，咩嘢叫做持戒？持戒對你嘅好處係咩嘢？你以為持戒？你皈依咗，你受五戒，俾人箍住冇自由啊！我有陣時要飲下酒，我有陣時要食下肉嘅，我有陣時要啲肉，我有陣時要我你知啦，人誒識食色性也啊嘛，我又要點我要點，越有戒律箍住你，你越自由，因為你從業力裏邊解脱出嚟啦，你從業力嘅嗰部嘅煩惱裏邊解脱出嚟啦，所以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你梗係要啦，禅定波耶，每一範嘅範疇都係觀音菩薩所修嘅法門，你每一樣都要清楚了解。我而家講嗰八日咧，即係話俾你聽嗰、那個、那個 guidelines， 你仲翻去仲要做功課噶，你唔係聽完之後就擺埋噶啦。即係你要每一樣嘢，你唔使成日睇，一味係睇，你唔會思維都唔得噶。你打開又聽完咧。即係聽完一輪，你唔去思維咧，你唔係自己受用啊！你要自己落下苦功，你打下坐嘅時候諗，我點去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波耶咧？我點去活學活用咧？呢啲全部大家要考慮嘅。呢八日裏邊咧，我係講咗216嘅小時。呢十六個小時咧，就係、是、將心經裏邊嘅成個結構話咗俾你知，有待你自己去發掘。你不可以永遠都是依賴別人講給你知的，你要自己切實 行出去修行，你唔使再問人噶啦，你已經靈光一點甚分明，你喺你面前嘅就係修行嘅方法，你就唔去做，你永遠都係要一啲虛無縹緲嘅嘢，你自己嘅寶藏你唔識用，你一味去尋寶，你有咗呢個寶藏唔好再尋啦，就用呢個寶藏。再加埋你念咒、持咒，咁有好多人識持咒噶嘛？如果你話啊，我自己個生命好坎坷，我好驚病啊，好驚死啊，我要受就佛菩薩嘅加持啊，咁你咪加念咒咯。你每日你有你個功課，你每日念21遍大悲咒，求觀音菩薩加持你有坎坷嘅時候，有煩惱嘅時候，你識點處理？你又念百度母長壽咒，你希望你可能。你的壽命可以加長，你念藥師咒令到你的疾病消除，你全部呢些是從咒上、從你的行為上可以改進的噃。你的智慧可以從經文裏邊改進，你的定位可以從經文改進，你的業力的惡果可以從行慈行善的方面改進。但是以前你所做的惡因咧，你要受的嘛。咁我唯有點咧？懺悔。同埋祈求佛菩薩嘅加持，因為確實係有啲過來人咧，佢等緊幫你嘅。但係如果你嘅業力牽纏，佢幫唔到你嘅噃，即係你有病嘅時候，出邊有醫生等緊你去，你唔願意打電話俾佢，你諱疾忌醫，你連佢嘅電話都唔知嘅，你咪等死咯。但係你唔係，你自動打電話俾佢。我要點？我要點做？你即係你自動同觀音菩薩聯絡聯繫。嗱，我叫你每日念大悲咒21遍，你又念2遍1遍。念叫你念，叫你念觀音菩薩，你又冇念。你認為係10分鐘、15分鐘？有啲人我有陣時信咗佛10幾年，我話啊，居士你有冇念經啊？有。咁你念咩啊？念心經咯，咯字好難聽嘅，心經咯。咁啊，心經念幾多遍啊？1遍咯。咁啊，念大悲咒咧，大悲咒我冇念啊，咁我念心經一半都唔得閒啊，你知啦，即係好忙噶嘛。但係佢行街睇戲、食飯、講電話就得閒喎。到時有問題嘅時候咧，已經太遲啦。你唔好臨急抱佛腳啊！由聽日開始，你俾你自己1小時念地藏經又可以啦，地藏菩薩會救人噶喎。觀音菩薩要救人，你念普門品啦，求觀音菩薩加持你啦，加持你嘅智慧啦，念藥師咒啦，拜佛懺悔啦，你時常拜佛懺悔啊，會懺掉你嘅罪業嘅喎，好多修持嘅方法你都冇做，你自己諗下，靜坐常思幾個，我每日24小時我係點分配嘅咧？我除咗求財、求名、求利、求食色、財色、名色、睡。我要不要找些時間擺下去為我自己的修行打算下呢？為我自己將來打算下呢？我將來我要走的時候我會怎樣呢？我的業力會不會牽纏到我很有病痛呢？我的業力會不會牽纏到我有一些很不如意的事發生呢？那你預先要做功夫啦，預先寫定。如果你知道自己會有病，你要預先知道應該怎樣去將你的健康搞好，你要知道有些東西我不吃得的，我要有某樣東西我要看醫生的，我要知道醫生的電話，或者我要去 check up， 我那些不理，到時才算，那你就到時搞不定的了，你預先要做到這個功夫。這個世界上有些不可思議的東西，佛法有 兩個部分，一個是可思議的，一個不可思議的。可思議的就是你現在在做佛經、心經、念咒，你可思議的東西，你的心、你的想法可以想到的東西嘛，有些你想不到的，超越你的言語文字的，有些佛菩薩的境界他等著救你的，不過你沒有他的電話，或者你的電話已經爛曬啦，裏邊嗰啲嘢爛曬，你都打唔到你個電話。你搞好你個電話，你用界定位搞好你個電話，然後以你個好嘅電話 用戒定慧修學咧，之後你再同佛菩薩聯絡，再加念咒行善，咁你好快得到無量嘅功德。結束啊 ，OK 好，我哋回向啦，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與眾生， 皆 共成佛道。好啦，我哋拜佛三拜。